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230集，求救。 血迹啊！ 九九，你知道啊？ 嗯。是否需要屠杀上千人？ 九王爷是否想起回鹘大将军蓝渡，为了复活爱人，不惜千人斩、血祭还魂的战士？ 嗯。 王爷，是哪一场战事？ 这是战场上流传的一些传说。大概300年前，回鹘大将军蓝渡，他的爱人病死了。他也不知道是听了谁的话，说千人斩血祭可以使他的情人死而复生。于是他屠杀了一个村子所有无辜的人。不过结局并不美好，据说他的爱人复活之后，整个军营突然都感染了瘟疫，包括蓝渡在内，10几万人无一幸免，也有很多人说是报应。 真的能复活呀？ 人死掉了，脏器都会坏掉，人怎么可能会活过来？不可能的啦。 所以说就是传说了。 不过无论是哪一种，起死回生都有一个要点，就是尸体必须完好无损。 肃清的话再一次吸引了众人的注意。 万一尸体被破坏了，哪怕一点点，要不然就是无法复活，要不然复活了也不是原先那个人了。锁魂咒符非常薄弱，一旦身体有损伤，那么魂魄就会露出去，到时候复活的将会是个活死人，害人无数。 哎呀，那展大哥他们在方俊身上扎了个洞，怎么办啊？ 庞玉抬手就敲包岩的脑袋。 你还真是个书呆子，这你都信啊？这摆明骗人的。 这些邪门歪道的法子虽然流传已久，但是起码我没见过真正成功了的。 那当年鬼泣将军复活之术也算邪术吧？ 涉及到鬼怪或者魂魄的就都属于邪术，需要懂铭文。你们刚才说展昭扎了方俊的尸体一下。 是啊，好小一个洞。 那根据传说，方俊就不可能用原来的身体反生，就算复活了也不是原本的他。唯一的办法就是借尸还魂，而且还一定要用破坏了他尸体的那个人的尸体。 用展昭？ 是只能用展昭。 众人面面相觑，殷侯突然摸下巴。 那个锁魂咒怎么画来着？有必要给我家昭昭画一个在身上啊，以免魂魄被人家勾走啊。 正走在前往天仙居路上的展昭突然觉得阳光晃眼睛，扬起脸打了个大大的喷嚏。 哟，展大人上风了。 哎呀，多穿点啊。 就是呀，让公孙先生给你开个方子。 两边的商贩以及认识的不认识的行人都跟展昭搭话。展昭一路问好问过去，脑袋里都是关于案子的事情，乱糟糟的。他本来是想来找白玉堂顺便出来透透气，可眼前集市闹哄哄的，怎么那么多人呢？最后展昭越走越奇怪，满大街大姑娘小媳妇，这又不是什么节庆，哪儿来那么多人？ 大婶儿，怎么那么多人啊？ 展昭到了前方一家特别熟的烧麦铺前，买了一串烧麦，边啃边问大婶。大婶特豪迈，笑展昭迟钝。 赵家军不是来了10万大军都在城门口吗？那可是10万个大小伙子呢，出去成了亲的至少还有50000光棍，这里边呀可不乏将军统领、文武全才，而且高大英俊，姑娘们自然出来撞桃花。 哦， 展昭明白了，别说，倒也是个法子，赵普应该搞个相亲会什么的，给他军营里的官兵解决下婚姻大事。 哎，展大人，你有心上人了没？ 正做烧麦的大叔笑呵呵问展昭。展昭吃完了烧麦，放下钱，笑呵呵搔着头就跑了，身后大叔大婶都笑的。 哎呀， 害羞了，铁定是有心上人了。 展昭避让行人避得费劲儿，而且大多数人都认识他，跟他打招呼他都快忙不过来了，于是索性上了房顶慢悠悠走。天仙居就在前方，这座酒楼也是开封的一个传奇，店主是上一任御膳房大厨，姓王，具体名字不详，因为身高体胖，众人都叫他王胖子。王胖子每天就做一道菜，名曰天仙酿，很贵，而且想吃还要排队，快则半年，慢则一年。白玉堂是三个月前定下的，本来还得等一阵子，不过正好有一户订了菜的客人这几天没在开封。王胖子昨天在街上碰到陈修了，问他白玉堂要不要提早来取，陈修赶忙说要的，于是白玉堂亲自拿吃的来了。王胖子正做最后一道酿虾，惊讶地看着直接翻窗进来的白玉堂。 哎，竟然是你亲自来的 啊。 白玉堂坐在栏杆边等着也不说话。王胖子仔细地将天仙酿放进精致的食盒里，放到了白玉堂手边。白玉堂抽出一张银票给他，不过王胖子没接，摆了摆手。 我不收银子。 白玉堂微微皱眉，有些不解，他和王胖子也没什么交情，没理由白拿人家的东西。 如果我说不收银子，陪我喝一杯，你会怎样？ 王胖子突然笑嘻嘻凑过来，白玉堂眼色微微一寒，王胖子赶紧闪到一旁摆手。 哎，开玩笑开玩笑，你不要卡我啊！我不收你银子是因为有件事情想求你帮个忙。 什么？ 本来还以为你派丫头来想让她带个信儿，你自己来真是天助我也。哎呀，我最近遇到点麻烦。 有麻烦干嘛不报官啊？ 这能报官也不会来麻烦你啊，是不是？ 白玉堂看在展昭的份上，耐着性子听。至于为什么要看在展昭面上，白玉堂总觉得做饭做得好的人，展昭应该都喜欢吧，大概爱屋及乌。 半个月前啊，我收到一份礼物，或者说是定金。 说着，王胖子从桌子下面拖出了一个箱子来，放在了桌上。从箱子接触桌面时发出的重重的一声响，可以看出箱子非常重。王胖子打开了箱子盖，伸手一指，示意白玉堂看。白玉堂微微皱眉，就见那是满满一箱子的黄金。看了一眼后，白玉堂吃惊，当然了，这么点钱五爷自然不是没见过。他之所以吃惊，是因为里边的金砖全部都被做成了棺材的形状，每个金棺上面都有一个鬼字，看着莫名喜感又有些阴森。 什么意思 啊，这是厨子才会碰到的事情。有些饭菜啊，是做给活人吃的，有些呢，是给死人吃的。 有人要办白事，叫你做饭。 五爷，您略欠常识啊，豆腐饭也是做给活人吃的。 我也是活人，怎么会有死人吃什么的常识？ 王胖子摸下巴，想不到拿什么来反驳，白玉堂却已经没多少耐性了。 你要不然就长话短说，要不然改天再说。 哎，五爷，你可不能走啊！你要是这次能救我，以后你想吃什么，我给你做什么。 王胖子赶紧跑过去关窗户，生怕白玉堂跑了。白玉堂想了想，这个倒是可以考虑。王胖子的厨艺名满天下，如果毕生绝学都拿出来，估计做一年都不会重样，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把展昭喂成胖猫。思及此，白玉堂索性找了凳子坐下。 说， 这种定金呢叫明席金，是做饭给鬼吃的。 鬼吃什么？香和蜡烛。 五爷别说笑了，清明祭祀才用香和蜡烛呢，鬼啊吃人的。 吃什么？ 吃人啊。 所以有人出钱让你做人肉宴席 啊、 嗯？那用谁的肉啊？ 说是凶手还没抓到，抓到了就活捉送到我这儿来。这按照做明席的规矩啊，都是活人直接取肉和脏器来做，总共要做981道菜。 白玉堂莫名不想帮王胖子了，不是因为别的，而是因为他有些反胃，这天仙酿估计只能给展昭一个人吃了，他这两天都不想吃东西了。 五爷救命啊！ 你干嘛求我救你啊？这种事情你大可以求展昭来救你啊。 我求你和求展昭有区别吗？你俩不是过命的交情吗？ 白玉堂眨着眼，也想不出什么反驳的话，这胖子嘴皮子还蛮利索。 我这几天出来进去啊，我都觉得有人在盯着我，对方功夫高我不少，我怕还没赶到开封府见到展昭，我命就没了。 白玉堂突然明白过来了，原来王胖子让陈心带信说空出了一天的天仙酿根本不是巧合，是求救来的。 谁给你钱让你做明喜的？ 这也是我不去报官的原因，说了没人会相信啊。 快说。 是柴荣。 哪个柴荣啊？ 是世宗柴荣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 陈星儿，你干嘛呢？笑得那么开心。 你快来听。 听什么呀？ 妈，你是不是饿了？ 是啊，我饿死了。 今天想吃什么？ 我想吃， 哇，这不是展大人和我家少爷吗？ 是啊，怎么？这是龙图案卷集的小剧场。 哎，你是怎么弄到的？ 多多订阅分享啦，就能收获更多小剧场。